好啦，翻嚟啦，咁我哋继续讲，咁啊，芬芬咧会同大家分享下，佢睇咗两个原著小说嘅，咁分别系嚟紧，啊，应该系一个，应该系我哋今个礼拜会睇到嘅，就入剧啦，咁就方神，咁另一个就系下个礼拜嗰度嘅电影啊， 电影系 灭境， 系咩境啦？ 系啦，灭境啊！ 滅境，咁其實佢英文叫咩嘅咧？原本有冇個名嘅咧？即係 真完全唔識讀啊！ 唔識讀，即係 Letter Department 嗰度啦，係咯，係咯。 Letter Department 都易讀啲啊！嗰個英文滅境嘅英文名真係我 喂串嚟聽下，唔識讀咩樣？ 串出嚟嚇，串出嚟 ，A N N I H I L A T I O N。 哇！咩嚟？ Annihilation 咁，真係完全唔識讀啊！真係。 嗯 ，OK， 好。 系啦，佢其实系我讲呢个先啦，其实可以系冇咧， 好冇嘅，系咯，呢个戏嚟噶嘛，因为系嚟紧， 咁其实佢原著系三部曲嚟嘅， 嗯，好， 叫做《维洛南境》啊，咁系呢个就系第一部，叫做灭绝，原著叫灭绝噶，唔系叫灭境噶， 哦，即未完嘅，唔系一个个嘅故事嚟嘅， 佢系应该一个故事嚟嘅，但系分咗三集。三部曲， 但是有連續性嘅， 有連續性嘅，都是講那個叫做X 禁區啊，佢個主題就是要去講那個X 禁區嗰度探險。香港版或者台灣版嘅小説就三部曲，咁但係個名唔係叫滅境嘅，就叫滅絕嘅第一部。 哦， 第二部就叫做權威。 哦， 第三部就叫接納，就係、是、呢三部書就形成咗呢、這個。维洛南境三部曲，咁今次套戏应该佢就系拍第一部曲，嗯、就叫灭绝嘅。 其实佢啲角色有冇用翻嘅咧？即系如果喺小说嚟讲， 嗱，我就净系睇咗第一本，我睇第二本、 哦。明白，明白。 咁就第一本就完全就系今集个主角 Natalie Portman 嘅故事嚟嘅。咁、嗯、我立一立第二期开始咧，就讲另一批人嘅，其实系。 哦， 但系都会提一提前面，因为佢哋好多队嘅探险队嘅，佢哋会讲翻之前队探险队嘅嘢，所以都会有少少提及翻，同埋会个故事系连续嘅，其实系。 嗯，好， 系，咁我想讲，咁讲下第一集个故事啦，因为个套戏都系讲第一集。 好啊， 咁其实佢个小说写嗰阵时咧，就系用第一人嘅自述嘅。即是话是 Natalie Portman 自己的自述来的、嗯、那个小说写出来。所以他写出来的文字那个体即文体呢他成日有点像一个日记式的写法的其实是。 即是维斯理这样。 是啦。所以他写出来的东西究竟是不是那个 X 禁区里面的真实的情形呢、 嗯、 都未必是的。因为是他自己觉得的嘛。 嗯。 系啦， 明白。 因为嗱，因为佢哋喺嗱，我讲翻个故事就系讲佢哋出发嗰阵时咧，就系四人一组嘅，就四个都系女人嚟嘅。但系我睇个电影画头咧，唔知点解佢有五个人嘅，可能佢加多咗一个角色落去都唔定。 但系咪都系女人嚟嘅？ 都系女人，因为全队人呢队话系政府认可就系第十二队探险队啊。 哦，即系佢都唔系第一队嚟噶啦。 佢唔係第一隊，之前都已經出現發過，哦、因為佢 Natalie Portman 個老公咧就係、是、第十一隊探險隊嘅其中一個成員嚟嘅， 就即失咗蹤咁樣。 但係有男人嘅， 係嗰隊係全男班嚟嘅，因為第十一隊係男班嚟嘅。 咁奇怪嘅。 係啦，佢其實喺第一集嘅故事，佢其實唔係交代得好清楚，即係嗰個探險隊嘅架構啊，或者政府嘅運作，或者個時代背景，其實佢都冇乜點講過。 哦、 其实真的好像一本你睇紧阿 Natalie Portman 嗰嘅日记咁嘅啫，其实系。 O K。 即系佢写乜嘢，就系佢觉得嘅乜嘢噶啦。但系个事实系唔系咁咧，其实冇人知嘅。 即系佢其实喺精神病院自己幻想都得。 冇错。 嗯 ，O K。 因为佢哋每一队探险队出发咧，都会有个心理学家跟佢哋做 leader 嘅。咁佢哋会先未出发之前就会接受训练。咁喺期間咧，個心理學家其實係將佢哋催眠咗嘅，就令到佢個心理學家可以控制佢哋啊。去到嗰、那個禁區 X 嗰時，佢講某一啲單字，可以令到佢哋照心理學家嘅意思去做某一樣嘢啊。 嗯， 所以其實可能佢哋見到嘅嘢，所有都係幻覺，都唔 即有機會係咁， 有機會啦，起碼係啦。咁其實。 就讲佢哋出发就去到呢、這个佢哋叫嗰个叫做禁区 X 㗎嘛。 嗯。 咁去到就发现咗之前嘅有一个叫地洞啊。因为之前冇人发现过嘅、哦。甚至乎前嗰11队探险队都冇发现过嘅。佢哋只係发现咗一个灯塔啫。但佢哋反而呢就发现咗一个地洞。佢哋就入去个地洞里面探险。咁、 嗯、 就发现个地洞里面喺个墙壁上面呢就会有啲文字寫咗喺度嘅。寫咗一啲英文嘅文字嘅句子係好似詩歌咁樣嘅、 嗯嗯嗯。 但係个就唔知点解嘅其实啲文字。 嗯。 同埋啲文字係唔係用筆寫上去嘅係用一啲好似一啲生物嘅包子组成嘅。 啊 哦、好好怪嘅，所以成个画面系、嗯、你可能喺画头都见到嘅，嗰啲望住幕上 系 有啲闪光咁闪上， 系啊系啊， 我 就系 啲包子嚟噶啦。 哦， 咁第一次落去嗰时咧，其实阿 Letty Foreman 已经濑咗嘢噶啦，佢就俾啲包子入侵咗嘅。 咁、哦、会点咧？ 咁根据佢讲，阿 Letty Foreman 自己讲翻咧，就系、是、令到佢消除咗嗰、那个催眠状态啊，即系唔会再俾心理学家影响。 反而冇事。 是啊，同埋佢会自己感觉自己越嚟越变越强啊，好似变咗个异能人咁嘅系。 咁样。 佢嘅自述啊，就或者可以听到一啲人哋听唔到嘅嘢。 即系其实佢 short 咗啦，可能已经。 可能系 short 咗都唔定、 嗯。 或者人哋嗰啲系正常，佢反而正常。 系。其实佢 short 咗啊。 吓吓。因为佢系感染咗啊嘛，佢、 嗯、 感染咗嗰啲包子啊嘛。 嗯。 咁佢就会见到，咁收尾佢亦就会你个故事发展落去咧就系、是。一个人一个人咁死嘅嗰、那个探险队里边，有啲就系自相残杀而死，有啲就系离奇地死亡，都唔知点解嘅。其实系咁，到最后会有一只怪兽出现，就系、是、嗰个怪兽就系写嗰啲文字出嚟嘅。咁啊，佢哋其实到个结果都唔知只怪物喺边度嚟嘅。 点样噶？ 点样？佢其实都好怪嘅。其实佢形容得系一啲。光合嘅聚合埋嚟嘅物体嚟嘅啫，就系即系冇乜实体嘅，类似人形，但系又都唔系人形。咁另外有只怪兽系实体嚟嘅，就系拉来拉去，拉来拉去嘅。咁但系收尾咧 ，Tim Foreman 自己讲咧，呢只怪物系之前啲探险队嗰啲人变成嘅。 嗯， 因为佢亦都发现翻之前嘅探险队嘅啲笔记啊， 系 佢发现原来其实政府系呃佢哋嘅，其实唔止十一队探险队嘅之前。其实已经无数咁多探险队入过去嘅， 即、 哦、系政府冚住嘅啫。同埋讲翻就系咧 ，Tim Foreman 个老公就唔系死咗喺个禁区里边嘅，佢曾经系翻嚟现实世界嘅都。 哦，翻咗出嚟， 系翻咗出嚟嘅，但系唔知点样出嚟嘅系，就冇人知道点样出嚟，突然之间喺屋企就出现咗嘅。 哦，咁样 系啦，咁样就相对咗同阿 Tim Foreman 生活咗一段日子，然后就俾政府捉翻。跟住就嗰一队第十一队嘅探险队咧，就全部都系死于癌症嘅，即系一次过全部死晒噶啦，已经。 即系佢哋唔系喺死喺嗰个地方嘅，出翻 唔系死嗰个禁区，系出翻嚟嘅，全部都出翻嚟、 哦。 但系之前嘅探险有啲就死晒喺里面嘅，有啲亦都出翻嚟、嗯，但系之后都会离奇咁样患上癌症死晒嘅、 嗯， 即系冇人留低嘅，其实冇一个生还者留低嘅。 O、okay、 K， 即系无论佢喺死喺里面又好，出翻嚟系死都好。嗯都冇留低过， 总之最后都系死啦，系啊。 系啦，阿 Nicky Bowman 发现，其实出翻嚟嗰个可能唔系佢老公嘅真正身份，真正老公嚟嘅，可能是一个空出嚟嘅人， 俾人代替咗， 或者系代替，或者系或者政府空一个，或者系禁区里面又可以空一个人出，因为佢哋喺禁区发现，佢哋见到 Nicky Bowman 个老公出现过系直头， 哦， 佢同埋见到自己出现过啊， 哦。咁样， 即系见到自己喺自，即系个四个探险队嘅队员都见到四个嘅自己喺佢哋面前行过，系 咁会唔会系一个时空嘅问题？所以见到自己行过咧， 所以有机会时空，有机会系空一个人， 即系都唔知系点嘅，你自己解释啊。 系啦，同埋最尾讲翻，阿 Nicky Foreman 系发现咗佢老公嗰本笔记遗留咗喺个灯塔度，就系发现佢老公原来系未死嘅，只不过。攞咗隻木筏喺个禁区里面撑咗去另外一个小岛嗰边啫。 咁即系你意思话，当年翻咗嚟同佢有一齐生活过，可能就 系 假嘅。 嗰个未必系佢老公。 即系佢喺一个呢个空间入边留低咗，可能先系真正嘅老公咁样。 真正嘅老公系啦，话佢老公仲留低喺个禁区里面嘅。咁呢度最尾死剩嘅就系 Nicky Foreman 一个。 但係佢就諗住去再繼續揾佢老公啊， 就完， 即係喺個禁區裏面揾佢老公，係啦，喺嗰度就完嘅。但我唔知個電影版會點。 咁但係既然佢係一本筆記咁嘅嘢啊，咁而家到底係邊個執到本嘢睇嘅？睇緊咧？ 嗱，佢就冇講， 冇交代， 開始就係咁樣啦。但係我揭咗第二期開頭睇咧，就反而翻翻嚟現實世界嗰陣時 候， 就冇咗咧 Tip Hoffman， 就剩翻佢其他嘅三個隊員就翻翻嚟嘅係。 吓，咁唔系死咗嘅咩？ 系啊，佢死喺个绝境里面，即系嗰个禁区 X 里面。 但系有几个叫做，例如复制人定啲乜嘢咁翻咗嚟， 好似老公嗰队人咁样啦，就反而翻翻嚟嗰三个，就系未死咗嗰三个。 哦，咁奇怪。 系啊，一听新闻就，所以我即系觉得我都好期望睇呢套戏啊，因为究竟点样能够将一部咁意念性、咁文艺性嘅嘢咧？拍成一部影像化，我都好想睇啊！其 实系边个导演话呢个系？ 系 Ex Machina 嗰个导演啊！ 哦，咁应该有翻咁上下料到啊！ 所以我其实我好期望睇呢套戏噶，睇完 即系大家香港好多人都冇睇过 Ex Machina 啦，系啊， 系啊， 系咯、 啊。 其实系劲啊！ 而家有得睇噶嘛？ 系咁、啊、你要睇一定有得睇咧，睇好耐噶嘛。 要睇 就有 渠道睇到嘅，咁 冇睇好多人都冇睇。 系好精彩嘅一套戏嚟噶嘛 ？Ex Machina 咯，系啊。即系佢点样，即系三人一景，喂，但系个古仔都系讲到底个女惊人又冇有冇真正感情啫嘛，咁好睇咩？唔系喎，佢拍得好好睇嘅， 好好睇， 咁所以呢套处理应该有翻唔上 噶，呢套系 呢套难拍啊，仲难拍过 Smackina 应该 系啊， 系啊，因为好多意念上面嘅你 系啊，唔知点表达啊，系啊。我成日觉得呢套有啲 arrival 咁嘅 level 啊， 你 唔点样去 啊 ，Wifi 佢仲有个解释啊，有个理解喺度， 呢个都冇啊。 但系本书直头系冇啊。 即系你睇完都系一个谜啊。 睇完之后都系谜，你都唔知 Matthew Thomas 系咪黐咗线。 系。 佢写嗰啲嘢系真定假，你都唔知。 边度搵到呢本日记咧？既然佢系消失咗。 吓，唔系你当第二对嘅肯德入去搵到佢本日记都。 其实有啲黑苏鲁神话咯，我觉得佢呢个咁嘅铺排其实有啲。 系，因为我睇过有啲台湾嗰啲 blog 咧，佢写过呢本小说嘅，佢都话。呢个故事其实好接近黑苏鲁神话， 冇错， 疯狂的山脉系嘛？ 疯狂的山脉有怪啫嘛，即系真系有怪。其实疯狂山脉 都有怪嘅。 其实疯狂山脉系咩啊嘛？即系对星嘅原作啊嘛。即系怪嘅。 佢就话即系个结构就系你好奇，去探险，跟住你就会一啲不知名嘅恐惧 出 现袭击你啊嘛。 跟住 做 低系咪黐咗又唔知？系冇错，就 系 呢啲。 佢而家就系呢种啦。其实佢真系好似嘅，即系如果你话呢个咁嘅做，所以其实你点实体化咧，将呢个咁 难好难嘅呢个 概念，同埋我睇个画头系真系去做咗啲真系怪兽啊，真系历险啊，真系追追逐逐出现啊嘛，咁但系喺原著上面就基本上都冇乜追逐嘅啫，即系所有嘅嘢都 哦，即系到真人版已经加咗一啲 action 去噶啦， 系啊，我谂系你比较即系始终你太过意念性嘅嘢咧，你。唔能够斋系自己自述噶嘛，其实嗰啲嘢你一定要做咗出嚟先啊嘛。 明白。 咁佢哋四个探险队嘅人互相猜忌，互相唔信任，呢个其实都有个戏剧性喺度。 系系。 咁主要都系讲呢一队人咯，吓。就系咁。 咁啊有趣嘅，系咯。 入场之前就点都要调教咗个心情先咯。 系啦，如果你谂住系睇怪兽片咧，咁佢又唔系嗰只嚟嘅， 唔系一部异形啊、怪形嗰啲咁嘅戏啊。 其实实质有冇怪兽都唔知，系啊，就系佢哋幻想嚟嘅咧，幻觉嚟。 佢哋讲就话有嘅，系有真系怪兽，咁你都有人写嗰啲字出嚟啊嘛，因为即系同埋有一只实体嘅怪兽出现嘅都，同埋点解你觉得嗰只实体怪兽会系之前嘅队员或者之前嘅人变成嘅咧？就系佢哋。在那个路途的时候呢去步险的路途就在那些沼泽地方就执到一些人皮面具。 哦。 他们觉得是蜕皮出来的是那些怪兽人他们。是 画皮。 哦。 是啦。所以他们就怀疑都是怀疑的因为没有人可以证实的。 是。 那些怪兽就是之前的队员变出来的。 嗯。 是啦。还有你看画头就见到有些好像植物的人在动人形地动在那里的。其实那些不是人来的。 哦， 佢本書佢講係植物自己生成好似人咁嘅形嘅啫，唔係人死咗啲植物生咗上去，佢調翻轉嘅其實係。 即係其實會唔會係嗰啲植物生咗啲複製人出嚟咧？咁直情 啊。係啦，咁就唔知。同埋嗰個禁區 X， 佢哋話 佢哋話啦，就會不斷擴大嘅，即係不斷擴張啊，會越嚟越大嘅。 咁到底佢點樣出現？有冇提過咧？有冇嘅？ 佢話係經過一場災難，但係佢場災難係點樣咧？喺第一本書就冇講嘅。 哦。 就係一場大災難，佢話一場大災難之後就出現咗一個好似迷一樣嘅禁區啊。 嗯。 佢哋就係要入不斷入去探索啊，睇下個禁區裏面係咩、嗯？因為有啲探險隊出翻嚟嘅人講咧，話裏面好似天堂咁靚嘅，即係山明水秀嘅。有啲就話到好似好恐怖嘅，即係冇人個個講嘅嘢 係唔同嘅。嗯， 係啦，係啦，係啦。 咁到底佢係一個空間，即係啲唔同嘅世界或者星球啊？所以其實佢去咗唔同地方啊。但係其實佢去咗一個思想嘅空間咧，即係第邊啊？唔知啊。 系啦，咁就要睇下佢套戏嗰度点表现啦。 可能佢都未必有解释噶。如果你话呢个只系第一集， 套戏都可能讲俾你听都唔定。 可能如果得就再拍落去啦嘛，系咯。 我唔知道你有冇计划拍晒三集。 嗯，哦，如果你话佢个角色唔延续嘅，都冇问题嘅。咁你下一集都冇 letter box， 系咯。咁可以第二个角色。 第二个做落去啫嘛。 因为佢第二个嘅第二集嗰个写作手法已经唔系第一身咁样写啦。 哦，又唔同嘅。 已经有变成第三身噶啦，系、 哦、 啦。所以又唔同咗嘅， 嗯， 咁或者去到第三集小说又讲翻 Letter Forman 都唔定噶嘛， 嗯， 吓，因为佢可以个可创性可以太大啦， 都唔知佢二三好唔好睇啦，即系你一就应该系几有趣嘅，听落 系咯，系几有趣嘅，本书系 O K， 唔系即系只系移动迷宫啫，一都好有趣噶， 系 咯，吓， 但系有时本书卖得啦，佢又夹硬延续嘅时候，系咪仲得咧？咁又有时又唔敢讲，系啦。 咁 起码呢集点都值得一睇嘅，系咯。 系咯，同埋呢本书已经攞咗，起码攞咗星云奖啊嘛。 嗯。 咁呢个都系一个保证嚟嘅，其实喺科幻界上面，即系攞到星云奖，即系都有个肯定嘅，其实。 唔系，即系肯定一般观众会睇到瞓着先，我肯定。攞得星云奖必定睇到一嚿云噶啦，一般观众。 咁。 系啦。 系咯，所以就你自己调节咗个心情先、嗯，你知道自己要睇啲咩先。 即呢套绝对唔系炮谷吓，绝对唔系嗰啲。 对，冇可能系炮谷。 系啦，即你唔谂住带脑入去，就不如直情唔好入去。 系啊。 哇，你个脑，我谂你瞓得唔够，你都唔好入去啊。 唔系，咁咪瞓咗咯，好啊，都得嘅。 喺入面瞓。 系啦，佢又睇一啲唔同嘅剧情出嚟啊，到时系咯，系咯。 即如果你要，即如果想理解个故事，你真系个要个状态。 即呢个要好谂嘢嘅，会系嘛？ 是絕對是的、嗯、 要不斷想嘢嘅，係 佢比阿 Wife 會更加難理解， 即係佢要挑戰你嘅理解力嘅，淨會係 係啊，所以我睇完本書， 唔 係其 實我哋覺得感至正啊嘛，就其實你睇本書又好，睇套戲又好，喂，你就要俾啲嘢挑戰下啊嘛，係咪啊？即係你喂千篇一律， 好迷離啊！ 系啊，系啊， 书究竟俾到我嘅嘢系乜？ 系啦、 啊，好想睇埋套戏啊！ 嗯， 系啊，因为套戏佢具体化出嚟，可能我理解就 即系佢迷离都系，但系又唔系无厘头嗰啲啊嘛。 系 啊，唔系， 系咯系咯，即系佢其实又好似有啲嘢咁嘅喎，咁样系咯。 所以系我觉得就我好推荐入去睇嘅呢套戏，其实。但就 即係你真係科幻迷就入去睇啦，應該咁講啦，即係最少最少你睇 Ex Machina 你冇瞓著嘅，最少你上次睇 Arrival 你冇瞓著嘅，咁你就去睇啦 ，OK？ 係啦， 即 係 你嗰次睇 Moon 都係冇瞓著嘅，咁先至講啦 ，OK？ 如果你以上嘅電影你一睇就已經係催眠一樣嘅，呢度唔好入去啦 ，OK？ 系啦，自己调教翻。 冇错啦，如果你谂住入去打，绝对唔系啊，绝对唔系嗰啲啦。 哦，绝对冇可能系打、嗯。 千祈唔好入去啊！唉，你而家咁谂。 系啦，你想睇 Letter Portman 打咧，睇翻呢个直觉杀手不太冷啦 吓。哦，你或者睇翻《星战前传》啦。 星战前传都冇乜打嘅，因为 靓啲啊嘛，《星战前传》多山多造型啊嘛佢。 我唔系啊，Letter Portman 喺呢个。咩喎？唔係喎，喺呢個這個殺手不太冷都又扮馬利蓮夢露又成嘅喎。 係， 中間有一段同佢玩角色扮演嗰度，又扮差你喎，好多造型。 好可愛， 係淨係攬住條嗰條咩貓頸繩都已經夠啦。 係冇錯， 莫文蔚都係抄佢啫嘛。嗰個羅莉碌正啲，係咯。 呢一套對佢都係一個即係演技大挑戰啊！去做呢套戲，因為全部都係。佢一個啫嘛，其實 係都可以咁講，係 基本上佢做曬噶啦，成套戲、 哦、 嗯， 其 他嘅角色都係陪襯嘅啫， 嗯， 係啦， 我咁演技喎，絕對有一定嘅。 我絕對信任嘅，咁有金像影后啊，大佬，佢起碼係係咯。 係啊，我不嬲都覺得佢好戲啊。 一定冇問題嘅，佢演出一定冇問題嘅，其實係。是睇下個導演，不過導演都有信心，我起碼 係咯 ，Xmaken 下 咯，係 咯，係啊，應該 起碼上一套有信心啦、啊，拍呢啲咁嘅科幻片，我覺得係好睇啦，係咯，嗯， 即係敗退威係咪 Arrival 嗰個香咗啦？嗰、那個音樂嗰、那個啊，就係 啊，係啊，係啊，上星期係、哦、上星期過陣嚇，係啦，過陣，嗯。 即係佢話好似都有幫過啲其他好似邊幾套嘢作過，咁但係佢哋話唔啱用啊嘛，係 哦，咁樣。 係啊，唔知係好啦，咁啊好難嘅，有時呢啲嘢係咪又唔係個個即係咁易入口呢啲嚇，即係呢啲係比較真係科幻啊，真係嘅科幻啊。 嚇，真係嘅科幻啦、啊，嚇。 嗯， 係啦。如果你中意黑蘇魯神話嘅，可能都覺得正嘅，因為佢可能拍到個 mood 出嚟。 咪即係如果你中意黑豹就唔好睇呢套啦，係咪咧？ 哦，應該是啊， 係嘛？ 係咯係咯，你中意 Marvel 超級英雄片，你都或者扎扎底啊？ 唔係，即係你淨係中意 Marvel 意思？ 係啦， 即係 即係 Marvel 以外嘅，你都覺得唔好睇嗰啲咧，咁就應該唔好啦。 即係你要有啲搞笑啊，有啲動作，咁你我諗你即係唔好入場好過啦。 係咯， 即係搞笑就一定冇添啊！我諗係，都唔應該會有啊！係係咯係咯係咯。 咁、啊、你睇个画头都揦埋口面啦、 啊，你都知，其实都自己都知咩？ 即系一套好黑嘅一套科幻片嚟嘅， 系、嗯、啊，好文艺性添。 其实系文艺性嘅，系啊系啊，即系佢讲啲系好思想嘅，唔系嗰啲哇咁即系怪出嚟打打打，嘣嘣嘣嘣嘣嗰啲，唔系好正，冇。系啦，到底系真系假系咪？即系会唔会迷过睇 Mada 咧？ 哇！ 唔出奇噶， 都唔出奇喎、啊。你咁睇 Mada 就真係唔出奇喎、 啊。迷過睇 Mada 唔奇啊，係啊， 真係唔出奇啊。 嗯， 咁 Mada 都多人做啲，咁呢套真係淨得一個啫。其實 你睇完真係問候佢 Mada 啊，大佬係。係 啊， 係咯，即係我哋話高嘅，係嗰啲人話唔知做乜㗎。係、 啊。 嗯、好啦，睇下啦，咁呢套下星期啊，即系嚟紧， 好快得睇啦， 做 一个星期之后就得睇啦，系、嗯、咯。 好，咁到时真系睇咗个电影版， 我个人就期待嘅吓， 系啦，即系 anyway 都值得一睇啦，无论佢即系点样去表达，同埋佢到底会唔会已经俾咗一个、嗯、即系。好似佢已經俾咗個初步解釋咁唔奇嘅，係咯。嗰、 啊、 有時啲解釋係個估出嚟嘅啫，冇人話係真㗎。係 啊， 佢會唔會俾到個答案我咧？ 係啊，咁可能佢俾一個佢嘅叫做答案咯，但係可以唔係真㗎嘛。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即係你阿無地二殺咁阿 Miss 咁，咁佢嘅話其實打開波逃走咗啲怪，咁係咪咧？會唔會嗰只不過佢哋自己估啫，入邊啲人自己估啫，咁唔代表係真相 㗎。 定係啲霧有毒，佢哋又產生幻覺都得嘅喎。 系， 系啊，咁点唔系一定话要有一个好 firm 嘅解释，咁但系即系都系进入咗一个好迷离嘅一个境 界啊， 咁、 你都即系一个世界啊，定系一个空间啊， 定系一个梦啊，直情甚至乎系，可能系一个意识嘅空间都唔定，唔系实际嘅，会唔会佢哋俾人催眠咗之后，其实全部其实系瞓晒觉，即系好似啲人咧话咩带佢哋去地狱游啊？ 系，又催眠咗。 系啦，咁跟住你见到嗰啲咁嘅咩侍者啊，嗰啲其实全部系你瞓咗觉发梦嘅啫嘛。 系， 啲阎王啊，咁啊，唔知噶，你唔知噶。 唔知，系啦。 系啊。 所以好多嘢 可能系一个政府嘅实验，你又唔知噶。 嗯。 系啊，或者政府嘅阴谋实验都 系啊。有冇嗰个地方你都唔知噶？可能你催咗眠之后，咁你咪听住你个指示，咁你咪好似入咗去咁，其实都唔系，可能你只系一个梦嚟嘅啫。咁都唔顶噶。 所以好希望呢套戲能夠 即係佢應該唔會實質俾我解釋嘅，不過即係你到時啦，可以自己諗啊。即係其實最正就係你可以諗好多嘢，係 啦， 係啊，你不斷去估咁到底係佢會即係佢會煲肉麥啊，定係你覺得即係啲老生常談？咁呢套肯定應該唔老生常談嘅， 應該唔會㗎啦呢套。 係咯，應該係你會睇到你哇搞咩啊大佬咁樣。 系咯， 咁大家想唔想自己即系去挑战一下呢样嘢咧？其实就系呢个问题啦。但系即系永远睇啲千篇一律，即系估都估到嘅剧情嗰啲好睇啲。 套套都系曾产、曾王卫嗰啲，系咪就系好睇咧？即系你自己谂下啦，即系呢啲。 即系套套都溏心风暴啊嘛。 咁另外提一提，做阿 Matt Damon 老公嗰个演员咧，就系《星球大战》啊，嗰个阿 Paul 啊。 阿 Paul。哦，咁唔怪得啦，因为上次 Ex Machina 嗰个其实整个女机人出嚟嗰个剃咗光头嗰个博士，其实就系阿 Paul。你唔会认得嘅，因为留晒须跟住剃咗个头，其实嗰、那个 又 其实系靓仔嚟嘅，原来本来啊，里边就变咗个大叔。 系、哎， 丁志型佢本来都型嘅，但系佢你睇你睇 Spectre 佢搞到自己变咗个大叔噶嘛，剃咗光头留咗啲须啫，你知啲鬼佬啊，留咗须就系靓仔都变咗咁一样嘅。 系啊， 靓唔靓仔冇分别嘅，都系留咗须啫，都系咁嘅死样啊！ 一剃咗须就靓仔就， 你剃咗须就又睇到个样底靓唔靓仔啊？唔剃须嗰阵咧就其实个一样嘅啫，小生同唔小生冇乜分别嘅。 系， 嗯，咁啊，咁我原来有一铺做翻明啦，即系又系嗰啲外将嚟嘅其实。 唉，不过出得好少嘅啫，喺回忆片段嘅啫，佢只系。 嗯。 因为实际上佢冇正式出场噶嘛，其实正常吓、啊、应该就冇嘅。 哦，咁啊系，咁啊系，呢个客串角色反而系咯。 不过我唔知道佢喺套戏度会唔会加、 嗯，会唔会多啲？系啦，会唔会话佢成日回忆翻佢以前一齐相处啲时间都有机会嘅？ 吓，角色多少少咧， 因为你话佢之前有翻我屋企嗰段，或者佢有做翻出嚟咧， 应该会拍翻嘅。你其实喺码头都。睇到嘅， 系啦， 一齐噶嘛。 所以嗰就一闪而过嘅回忆啊，定佢会做翻出嚟咧，就成咁。 我谂会， 佢分咗去平衡两个时间做都唔顶，都唔顶。 系啦，一路一边回忆一。 有可能系咁处理嘅，系啦， 系 啦。 同埋你话诶，佢哋开头受政府实验，咁应该都会有啲政府嘅人员出现嘅。 嗯， 有机会嗰啲政府人员就系第二集嗰啲人都唔顶，因为都系讲翻呢个故事啊嘛。系啦、 嗯， 即如果有機會拍第二集嘅，可能都係呢班人都唔定嘅，有機會。 係，即嗰班後邊班人會有翻咯， 係 咯。 係啦，政府人物會出現翻，同埋佢喺第一集裡面其實係冇名嘅，全部人都。 嚇！ 佢哋入到去係互相唔可以叫對方個名嘅，互相唔認識嘅。 咁佢點樣嗌對方㗎？ Little Woman 係動物學家，就淨係叫佢動物學家。 哦，即係要佢個 pose。 係啦，另外一個leader 係心理學家。 哦。咁樣， 另外有個係人類學家， 哦、 另外有個就係、 即係好似去咗靈堂啊嘛。 靈堂 啊，唔可以嗌名啊。 係係咁咩？ 唔係，係因為驚 跟 翻 佢翻 嚟。係啊，係啊。 會 有啲 咁。佢哋就叫，佢哋就係叫。其實喺原著都係五個人出發嘅，但有一個喺未出發已經退出咗，嗰、那個係語言學家嚟嘅。 哦，呢度會唔會係佢哋呢個有 埋 喺度咧？ 可能加翻落去都唔 會、 哦，可能加翻落去。 原來係咁，所以有第五個人。 五個人嘅，你叫五個人一齊嘅，咁、嗯、可能佢加埋落去，即係唔好等佢未出發就出。 哦，我知啦。咁嗰啲因為佢叫咗佢名，所以有人跟咗佢翻嚟。 咁 个鬼故嚟嘅原來。 係啊， 原來帶咗佢去殯儀館行一轉啫，冇咩特別嘅。 我都系而家睇翻 IMDB 先知道阿 Natalie Portman 原来叫做 Nina 啫，其实我都唔知嘅，其实。 哦，佢有正名嘅呢度。 系，佢又写翻个名落去嘅呢度。可能加翻个名俾佢。 咁佢平时喺屋企咁会嗌嘅，系咯。 啊，可能系咯，佢老婆嗌佢个名。 佢行动嗰阵，大家就唔会嗌个名咁咯。 系啦，行动里面就嗌翻嗰个佢哋嘅 pose 嘅啫，系啦。 都。 咁呢度都系比较特别嘅地方嘅，其实系。 咁你話有時有啲特別嘅 operation 會咁樣都唔奇嘅，嗌個名乜鬼咧？ 大家唔認識都唔定，係 啊，唔鬼識㗎。 有啲咩利益衝突啊嘛？其實 嗰個 captain 咪叫佢 captain 咯，唔會叫佢名㗎嚇。 佢哋叫咩心理學家？通常係心理學家，因為佢係控制到佢哋啊嘛，催眠咗佢哋啊嘛。 好，咁呢套到時啊，要欣賞下到底呢套 有 如何 啊？ 呢套即點都值得入場一睇啦，係啦。 冇錯， 好。咁另外係咪講下方神啊？ 系呢套就日劇，就应该会喺二月十七号晚做嘅。 系，我哋就提早录音咗，就未赶得切 睇 啦。睇 唔到，系啦，咁就睇嗰本小说、嗯，其实可以略略讲一讲本小说嘅。 好啊， 咁其实嗰本 讲下个作者先啦， 作者 先，因为作者特别嘅啫。首先， 作者就冈部美幸啦， 嗯， 咁就系一个女作家啦。其实佢最出名就肯定系写推理小说嘅， 系， 咁佢亦都写好多呢啲叫時代小說啦，係咪？你應該咁嘅。 時代意思咧，就淨係大家覺得時代就好現代嘅，其實日本講 現代， 其實就反而古裝咁解。 係啦，就係講古裝。 時代劇就係古裝劇，你以為時代雜誌咁啊，咪好好演啦，係嘛？ 係啊。 係嘛？ 其實喺日本裏面解釋嘅又唔係嘅，佢哋 時代其實係古裝，古裝。 江户時代嘅故事。 古裝啦，總之古裝啊。 咁呢個亦都係列入咗佢嘅時代小說系列裏邊嘅。 喂，但佢仲有其他嘅古裝嘅咩？我以為佢全部都係。 佢有寫一啲民間傳說啊。 哦，咁嘅。 嗯、即係一啲日本嘅民間，即係一啲白毛白咩雪女啊， 哦有嘅， 即係佢會就寫一啲民間嘅，即係日本嘅傳說嘅故事嘅都， 哦， 咁嗰個都列入咗去做呢、這個佢嘅時代小説 係。咁但係佢拍過電影嗰啲就全部都係 哦，絕大部分係推理小 説。咁啊，例如有邊幾套大家了解一下啦，大家都唔會記得邊個係公佈美行咁樣。 电日剧嘅就会有模仿犯啦， 吓、啊，系， 白夜行啦， 嗯，哦，白夜行， 白夜行咪即系绫濑遥嗰套， 电影嘅、啊、电影， 白夜啊，唔系 ，sorry， 白夜行系嗰、那个乜鬼嘅，白夜行应该系嗰个伽利略嗰个嘅，系唔系公布美行嘅 嗰、那个， 吓、啊，应该最出名就系模仿犯啦，同埋有。所罗门王的嗰、那个分咗两集嗰度，所罗门王的、 哦、所罗门的艺证， 嗯， 系啦系啦，所罗门的艺证就都系阿公布美行嘅， 嗯， 咁、哦、 另外系啦，嗰度都犀利啊，咁另外如果你话如果拍时代嘅，我觉得就好似冇拍， 唔系时代，即系讲佢有拍过电影，咁啊电影嗰啲大家即系可能会 recall 到我系嗰个作嘅作者咁啊嘛。 哦 ，OK，OK， 系咯，系咯，呢套呢两套都系佢嘅。 即系总之佢嗰啲推理咧，就唔止就咁推理嘅，有时佢又加咗少少嗰啲社会问题啊嗰啲嘢摆落去嘅。 系啦，系啦，系啦。 好， 其实好多人会捞乱，我上次都捞乱咗嘅。其实我成日捞乱佢同阿臭佳苗嘅，其实系。 系就高臭。 即系上次阿从龙子嗰度告， 系， 我其实系好容易。 佢啲路线有啲似嘅，的确系。如果你讲嗰个推理， 我讲错咗嘅。其实我上次讲白雪公主咧，其实错咗嘅。白雪公主应该系臭胶面， 系 啦，系啦，应该唔系阿公。 但系有啲似嘅嗰个路线， 系有啲似噶，佢哋风格系。 即系佢嗰啲推理嗰啲就有啲似啦。 推理小说嗰边有啲似嘅，即系人性嘅黑暗面啊嗰一类嘅。 冇错。咁好啦，咁而家今次呢度就唔係嗰隻嘢，係一個怪獸故事嚟嘅，係一個。 佢係應該係首次挑戰呢個怪獸。 特攝係嘛？ 特攝係啊，特 攝。特攝類係啦，哇！啲竟然咁，咁所以點解咁觸，即係咁觸目咧？就因為你唔會覺得佢會寫嘅。 系啊， 即系差唔多。你下一次邀请到阿金庸出山，整完写蒙面超人咁，差唔多啦。吓，会吓咁样噶，即系唔系话咁啊？ 呢种咁嘅 难 度噶啦，都系呢种难度。 系啦，即系话唔系话佢会写啲咁嘢咁啊？即系， 因为佢最尾喺个小说嘅后记嗰度都有写翻嘅。 系， 佢话点解佢会写一部怪兽小说咧？ 系， 佢话因为佢由细到大咧都系睇哥斯拉大嘅，或者睇超人片大嘅，所以佢都好中意嘅。咁我觉得日本人睇哥斯拉大、睇超人大系好正常噶嘛，其实系 好正常。实质上你去嗰啲咸仔超人 festival 咧，你见到唔系净得瘦仔，我讲唔系得男仔嘅，其实有啲系女仔嚟嘅。虽然男仔多啲，但系女仔都有嘅，即系嗰啲走埋个超人度揽住影相嗰啲好细嘅细路仔系有女仔嘅，即系你唔好以为冇，好多 系啊， 系啊， 都有嘅 吓，好多 受佢影响，其实亦都唔出奇噶，其实 即系其实咧，好多嗰啲而家嗰啲女星啊，讲咗出嚟都话咧，原来佢系。即係原來佢係超人賣嘢嘅， 哦，即係啲日本女星， 係啊係啊，佢細個中意睇嘅咯，即係可能細個啦，可能大個都冇啊，但係佢細個好中意咸濕超人啦咁嘅嘢嘅，係啊，有咁樣梗係有。 你細路仔睇卡通片一樣啫， 係啊，但係你就即係男仔女仔比例咧，你要覺得咁啊，應該男仔多啲啦，咁係嘅，係梗係多啲嘅，咁但係就原來女仔都有唔少啦，係啊，即係你中村祥子就係一個即係。 系咯， 即系疯狂级数嘅特摄迷嚟噶嘛，系咯，亦都系李小龙嚟噶嘛，即系傻噶嘛，直情你觉得佢去到个程度，大佬 系咯， 系咯，疯狂嘅系啦，咁样系。 系啦，咁就讲翻个故事先啦。咁开头你睇呢本书嗰阵时咧，你唔觉得佢一部特撮小说嚟嘅？因为佢占好大嘅篇幅，其实佢系讲江户时代咧有两个藩，一个应该咧就叫做明津野藩。一个叫香山藩，佢哋拍住嘅左右嘅隔篱邻舍嚟嘅。 呢个系作嘅定有嘅咧？唔知啊。 应该就系作嘅。 作嘅啫，唔好理佢啦。系，所以佢个古仔有两个藩，系啦。 其实我哋都唔识。 喺隔篱嘅啫。 佢哋会不断竞争，入面都互相打仗。 嗯。 即係你當係羅歐與朱麗葉佢哋咁樣，即兩個雖然姊妹， 兩個勢力啦嚇，總之係啦， 但係都會互相角逐嘅， 嗯， 互相競爭嘅。咁、其中有一個凡就會贏咗嘅，最尾嗰個就林俊逸凡，佢、就係會勢力就壓倒咗另外嗰個嘅香山凡嘅。咁、香山凡嗰、那個凡主，而家講翻歷史嗰度㗎啦，佢哋就用一啲、因為佢哋香山凡係出名就係一種咒術嘅、或者佢哋就識得用一種咒術嚟做一個怨念。就製造一隻怪物出嚟嘅， 咁、樣。 當年阿香山凡就係想製造一隻怪物出嚟打阿永春嘅凡嗰邊嘅。 哦， 點知隻怪物都未完成到啊，未曾起動到咧，就已經輸咗啦佢哋。咁所以嗰隻怪物就一路遺留咗喺山裏面，直到幾百年之或者百零年之後，喺應該呢，即係當而家佢哋講個故事嗰時代，就修整翻啦嗰只怪獸。 咁但係佢有冇話點整出嚟都冇講嘅，即係點樣可以整出嚟？ 佢其實最主要講係一種，佢哋話你知日本嗰種就嗰啲巫術咒術啊嘛，佢哋嗰種，好多佢哋嗰個咒，佢哋嗰個家族嗰啲怨念啊，或者周圍嘅環境或者瘴氣。就會形成咗一隻 色嘢係實體噶嘛？點解你話佢係唔係實體咧？就唔知啦。你講咩得嘅？ 話佢係孕育出嚟啊！喺個土地裏面就會孕育咗一隻怪獸。 咁樣， 係啦，即係我覺得佢都好好有日本傳統嗰種 神話嚟。 咁咪好中意嗰啲咒怨啊？佢都係一種怨念會積聚咗一樣 即總之唔可以用科學解釋嘅。 你唔可能用科學解釋。 OK， 好。 你當海洋有隻甲怪受佢咒怨影響，突然間變咗做隻怪獸，經過幾百年之後都唔定，都唔知嘅。 唔知係。 係啦，咁但係就話佢哋就想利用呢隻怪獸去攻打另外嗰個凡，咁就唔成功，咁就到咗幾百年之後，咁就隻怪獸突然之間蘇醒翻啦，就周圍破壞，就發生就做咗呢、今次呢個故事啦，係啦。咁。 O K， 咁但佢而家嗰個即係佢個故事發生嘅個歷史係點咧？即係得翻一個凡嘅啫，其實即係話 都仲有兩個凡嘅， 哦、 只不過一個就勢力就大啲，就不斷去欺凌另外一個凡。 咁佢冇俾人滅咗咧？那個你話做怪獸嗰、那個 冇、滅到嘅，冇滅到， 仲 喺度嘅。只不過佢哋比較弱啲。 O K O K， 係啦，即係你當一個有錢佬，一個貧，一個窮人咁啊，即係其實係。 O K， 即係壓住佢，因為。讲呢个江户时代，佢哋都唔想佢哋两个凡互相打仗啊，所以唔想话一个凡灭一个凡啊，即系宁愿佢哋两个并存，但系就一个劲啲，一个冇咁劲，克制住佢就算啦，就唔好搞咁多嘢啦，咁样系啦。 咁实质上呢个故事系咪讲对付怪兽嘅故事啊？定系 到最尾就系对付怪兽啦，因为只怪兽就作恶，就周围破坏佢哋唔同嘅村啊。 系。 點樣去收拾翻呢個怪獸呢？原來就需要上次講呢套係咪邊個做主角話、那個女仔？ 內田有紀 啊！內田有紀就係做嗰個叫朱音啊嘛。係。佢就係叫佢就 公主嚟嘅，好似 係 嘛？ 佢係就係嗰、那個弱嗰、那個凡嗰個公主嚟嘅。 即弱啲嗰、那個，弱啲 嗰 個。 香山縣嗰、那個香山。縣嗰邊啦，香山繁榮啲，香山縣嗰邊嗰個公主嚟嘅，但係就已經冇曬勢力㗎啦，佢哋係，但係佢都仲有家族遺留落嚟嗰種法力啊，佢係能夠消滅只怪獸嘅， 哦， 係啦，即係你一定解靈還需係靈嘅，一定要去翻佢哋嗰個家族先至可以有呢個能力去消滅只怪獸嘅， 哦， 另外佢有個阿哥嘅，佢阿哥咧就隱姓埋名咗。就去咗嗰個永津野凡，即係強啲個凡，就做咗個好似將軍嘅角色嘅。 哦， 係啦，就冇人知道佢個底細嘅，冇人知道佢原來就係弱嗰邊個凡嗰、那個。 即 係 馬沙啦，呢個即係嘛，即係。 係啦，佢反而去嗰邊做咗一個好高嘅職位。係。就欺凌翻佢哋自己嗰個凡嗰啲人。 點解會咁嘅咧？ 因為佢唔中意嗰個凡，因為佢知道怪獸嘅秘密嘅，其實佢係。 即係佢唔係諗住入去報仇嘅，混入去唔係嘅。 佢唔係諗住入去，佢諗住要逃離嗰個佢自己弱勢嗰邊。 哦，咁佢又衰啲係咯。係 啦，收尾直到只怪獸出現咗咧，佢仲想控制埋只，因為佢知道佢自己凡嘅人啊係可以控制呢只怪獸。 嗯。 佢就想藉住呢只怪獸滅咗自己個凡添，仲。 咁奇怪。 一次過立曬兩個凡添，佢仲想係。 除咗幫佢， 咁但係佢喺佢嗰邊，即係強呢邊，佢做到咩位置到嘅先？ 你當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嘅啦，已經係。你真係當佢馬沙咁都得㗎啦，其實。 即係黑武士咁啊，或者。 係啦，係啦，係啦，你係啦，嗰 只。即係咁惡㗎啦。 最尾要消滅只怪獸，都係要佢兩兄妹，就唔使夾埋嘅，有先係佢哋先有個能力去消滅。 咁佢點會想消滅咧？佢明明想利用只怪獸。 係啊，所以佢唔想消滅㗎。所以但係內田有幾係嘛？即係專登個角色咧。就想消滅只怪獸嘅， 哦， 即係佢妹，佢想消滅只怪獸，因為佢係一個好好嘅女仔嚟嘅， 嗯， 一個好人嚟嘅，佢想明，即係最尾佢真係犧牲自己去消滅只怪獸嘅，係。 哦，咁佢有乜嘢？點樣可以消滅只怪獸咧？會唔會有啲法器定有啲乜嘢咁點樣？ 佢有個就唔係法器，有一段咒文嘅，即係一啲凡， 哦，即係念就得㗎啦。 但嗰段文章就唔係寫紙度邊上邊嘅，就寫咗一個老和尚嘅背脊，代代相傳喺一個老和尚嘅背脊上面嘅。 哦。 咁就需要佢哋個家族嘅人寫翻上去佢哋家族個身上面啊，即係好似嗰陣時，即係怪談咪又 係抄咗篇嘢落去個身度， 係啦，然後就行入去只怪獸裏面，咁個怪獸就會冇咗噶啦。 咁但係你話佢要兩個喎、啊，咁點算咧？ 唔使兩個一齊，是但一個都 哦，是但一個都得個。 最主要係家族嘅成員啫，其實係。 嗯咁如果個老和尚咁樣掛咗嘅，揾唔到就唔知抄啲咩落去㗎啦。 哦，個老和尚掛咗就唔得㗎啦，所以個老和尚每一都有一個傳人嘅，其實係。 哦，又再抄落去。 係啦，就再抄落 去。咁如果老和尚都係攞嚟抄書啊，點啊揾張紙抄低佢咧？ 但係佢一定要嗰、那個凡，佢一定要將佢擺喺個老和尚個身上邊啊，配合翻佢哋自己嘅人。才至可以完成到呢個儀式啊！ 咁即係佢懶係有啲神秘㗎嘛，係啦。 其實係一個儀式嚟嘅，一個係啦， 冇得解嘅， 冇得解嘅。同埋只怪獸係唔會襲擊佢哋嘅。 如果你俾香港拍咧，就點樣引個老和尚除衫，已經係個橋嚟嘅。笑片啊，中間啊， 唔係引個女主角除衫乜嘢？ 唔係佢首先個老和尚除衫，咁啊想睇下佢寫乜啊？咁你好笑啊嘛，咁樣係咯。 哦， 個老和尚唔肯除衫啊？做咩佢要除衫咧？施主，就揾咗好多種理由，跟住又加佢又沖涼又剩又咩咁樣啊？應該做咗大半套戲啦，係咪？ 應該都唔要看做噶啦喎，照計。 之類，係之類。 嗰啲隱形咩隱形藥水嗰啲嘅 嗰啲，即係笑片嚟嘅。 跟住又要氹啊！ 蕭生拍嗰啲啊， 係個僵尸 有幾去沖涼啊？ 係僵尸道長嗰啲都差唔多呢啲。 係啊，即係如果你拍成笑片，就會變成個呢一類戲啦。 變咗呢啲係嘛？跟住 啊， 跟住佢哋係咁想呃佢除衫除衫，唔係內田有幾，係內田有幾呃佢除衫。內田有幾好閒嘅，冇人想睇嘅，成個男人咁樣佢咁啊。 係啦，就係咁。所以其實我唔知佢會唔會套電視劇會唔會改得。 我諗咗大量改編㗎啦，你話就係隻怪獸係由冇眼改成有眼，都已經係有好大分別啦。 同埋你前半段係咁多呢啲家族鬥爭㗎嘛、其實佢係。即係佢又牽涉到一單奇案啊咁樣、即係一單暗殺案咁樣、即係佢都有返啲推理元素喺度。但係同個主線故事其實又又唔係咁大拉 拉。乜關係嘅。 因為佢只係講兩個凡嘅鬥爭㗎嘛，點樣暗殺嗰啲凡有個繼承人㗎嘛。咁其實同整個怪獸故事其實又唔係話。 咁佢點樣可以由一即係一個兩，佢都係一集過啊，定差兩集佢都唔知，因為佢哋可能係分兩晚定係。 TV special 就話係 一集過， 週晚九點。 哦，就做曬嘅。 你如果一集過，你就當你去到盡都係兩粒鐘嘅啫。 係啊，係啊，咁啊兩粒鐘做曬㗎啦。 點解係拍一個咁大嘅故事咧？ 咁可能佢會將佢簡化咗㗎啦，係咯。咁同埋你話內田有幾個角色，你話應該係好後生嘅，點解揾內田有幾個？ 後屘我誤會咗啦，我誤會咗係嗰個男主角個老婆啊。其實佢係應該係四十歲左右嘅年紀嘅，啱嘅。其實佢仲係啱嘅，啱嘅。我誤會咗。 咁佢唔係個公主咩？佢唔係咩？ 公主唔係一定後生嘅咩？ 即係佢係嗰個公主，但公主係咁老嘅，我 係啦係啦，但係都仍然講佢係好 靚。即係 New Hope 一出場嘅公主已經係拉 Shadow 係咁噶啦。 係啊，佢講佢依然係好靚，咩清麗脫俗啊，即係嗰啲嘅個氣質。 即係 Luke Skywalker 就後生仔，但係阿 Leia 已經係阿母啊。 都叫下叫下，我哋都要播片啊，系个阿婆叫佢救佢，话先啦，跟住冇发生后来啲故仔啊，系嘛？ 咁我其实咧打怪兽嘅情节咧都占咗好重噶，咁我唔知会唔会佢喺个电视剧，因为个特技问题咧又将佢简化咗，我又 冇理由啊！特摄片只系日本人嘅强项啫，仲要打怪兽可以， 只怪兽又唔系皮套演出， 是 咁我已经冷咗一截啦，已经。 哦，但系皮套会唔会更加难拍咧？以佢哋嚟讲。 但是你知道日本人的 CG 真的很流， 是流那些，是，但他成日见不到个真身的嘛，没所谓啦。 但是我们看画头又见到他整只东西动了在 这里。哦，即是又不是见到条尾。 是 的，是的。即是他又真的动在这里，是。 哦， 那是的，即是 CG 的怪兽就不嬲不是我们杯茶，是的。 哦，那我就怕怕地。同埋他会不会做足好像小说里面擁有兩個形態呢，咁又唔知道。 嚇，仲會變身？ 嚇，佢因為第一節係俾人打到重傷，然後再變第二個形態嘛。咁我唔知佢會唔會都有表現翻呢一樣出嚟咯。 唔知佢啦， 係咯。 再做落去可能就慢慢衍生咗哥斯拉，係咁咁樣。 係咯，一隻就算咧，咁我唔知咯。 咁所以佢改就改硬㗎啦，不過即係睇下去睇咗先啦。嗱呢度好快睇到嘅啫，係咯係咯，即係睇下。 應該下一個禮拜我哋就睇曬㗎，一定可以睇曬。 冇錯，即係其實如果淨係話去日本啲 website 咧，如果唔使字幕咧，應該嗰晚已經有㗎啦。 係 咯，我哋梗係希望睇字幕啦，因為可能唔好中意講咩嘅。 要解得多啲啦。 尤其是啲奇怪奇情少少，係咯，最好。 系啦， 都有翻字幕啦， 有單案要破下嘅咁樣。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有冇變身咧？咁樣會唔會加咗？系咯， 系咯，希望有啦，系咯。 唔係出咩？ 最尾啊， 出冷凍死光係嘛？最尾有啲車，有啲木頭搭嘅冷凍死光炮啊。 因為最尾阿內田有幾隻收復只怪獸咧，佢係走入只怪獸裡面，將只怪獸變翻人形㗎。 嚇！ 即係變咗人形，然後消失㗎。 點解變咗人形啊？ 即系变翻好似内田有纪咁嘅样，然后消失嘅只怪兽系 吓凌波丽， 系啊，所以好奇幻噶。其实最尾嗰个 咁即系连阿内田有纪都死埋嘅，会即系如果个 内田有纪系死嘅，内田有纪死嘅， 即系佢同佢融合咗， 两个都死晒嘅。 哦，可能 佢哋嗰家族系冇晒人嘅， 可能喺现代又出翻嚟喎，系嘛？ 咁即系又重咗去啦，其实系。 最屘完場又2018年東京奧係咪？奧運東京奧運出場啊，無端端走翻出嚟係嘛？ 定係變咗個哥斯拉啊？之後就 唔係變咗鹹蛋超人啊！ 哦， 咁收咗個能力變咗唔係再係怪獸，變咗變身啊！ 變成超人， 變成超人，哥斯拉第二集再打同佢。 咁 個續集，佢變咗啲咪護國聖獸啊嘛？ 係。 即系护国圣兽，其实本来都系怪兽嚟噶嘛，系同化咗咪变咗护国圣兽咯，再变咩三头龙或者咩啊，是但啦，都得嘅。好，睇下呢套又点样改编法，系咯，咁好特别嘅。 希望佢好睇啦。 系啦，即系贺年送到特摄怪兽片，我哋喺日本。 怪兽片我哋 系啦，跟住 H 包又除咗我哋新年咧，又佢又新年，佢又放假，今日礼拜冇得睇。你都咩事啊？喂，我哋新年关你鬼佬咩事啫？大佬，你做咩放假嘅？点解佢要放假先？但系下个礼拜又有翻工，真系拗晒头，系啦， 真系奇奇怪怪。 系啦，系咪佢有啲咩 department 摆咗喺大陆啊？ 咁 样系啦，咁下个礼拜都话有个星会做，但系我真唔识嗰系边个嚟。 哦，下个礼拜都 系啊，不过唔知我唔识啫，可能人哋好红嘅。 系咯，外 国嗰啲系啊，即系佢都通常系嘅，每集都可能有一个揾一个人嚟去即系演个嗰集咁样咯。不过即系我哋唔识啦，系啦，嗯，系啦， 系咯，咁啊，下个礼拜都睇噶啦，唔紧要， 嗯，系咯，咁啊 ，Unnatural 啊嗰集咧，有冇啲新嘅 ？Unnatural 今个礼拜都赶唔切睇 哦，佢又就系佢又休咗啊。 唔應該未休，因為我哋睇嗰個錄音，可能就趕。 哦，咁啫，即係未睇到最新一集啫。O K。 係啦，係未睇到最新一集啫，其實都係咯，未追到嘅進度。 咁啊，狂賭之冤繼續好笑啊！咁啊，但係都冇乜點嘅，即係佢繼續同阿黑埋眼打，即係鬥啦。咁結果梗係贏嘅，但係臨贏之前， 個同學會係咪？即係佢嗰個唔係嗰個咩啊？嗰、那個咩會啊？嚇、啊，學生會，學 生會， 學生會咪派咗個副會長嘅蒙面噶嘛？咁啊出嚟話叫佢，即係佢輸噶啦嘛，嗰黑晚要。咁佢就話叫佢即管開嗰個嘢，咁話唔可以即係同佢講和咁，即係唔可以認輸，即係佢輸緊啊，因為已經係。咁但係一開咧，竟然係即係唔係佢原本諗喎，即係佢明明應該係買中嘅，即係分啲美博。咁跟住佢冇啦，咁啊輸咗咁啊抌個牌俾佢，咪做個貓啊。咁跟住佢走咗之後咧，佢就同嗰個男主角嘅阿提子行咗去嗰個應該係嗰個係咪佢學生會其實平時開會嗰度咧？咁即係好似好窮唔開燈咁噶嘛，佢哋成日唔知點解係。 系 即系做咩啊？冇钱交电费定做咩？唔开灯嗰度咁啊！入咗去佢就话呢度咧，应该就系楼上咧，其实应该就系头先嗰个场地。佢话中间咧，其实应该系个夹层咧，系有人头先匿埋咗喺嗰度啊，就用支针啊，即系佢话呢个系一个即系以前古代嘅一种骗术嚟嘅。佢就话你即系无缘失踪之后咧，佢系有个人其实喺个地下邊，咁你都知日本嗰啲係即高咗噶嘛？嗰個房個房好多有，咁佢就喺下邊，佢係用啲針係吉上嚟，令到嗰粒色再喐咗嘅。咁佢就話應該大概嘅時候，即係用個類似嘅方法咧，就篤咗嗰支，即係佢嗰個生死劍咧，就篤咗佢嗰支劍出嚟。佢話應該係咁嚇，咁佢估嘅啫。咁佢就話：哇！如果呢個會長即係有咁樣嘅，即係咁樣嘅智謀咧，佢即係佢一定要會啊！佢咁咯，係。咁啦，咁嘅啫，系啊 ，OK。咁啊，睇下啦，繼續睇啦。咁不過即係今集最好睇就係個畫頭唱歌，因為咧係所有人都登咗場嘅。 哦，即係之前嗰啲人都有出 場。係啦，冇所有嘅人都有登場，因為佢今集所有人都有登場啊嘛。 係。 即係有出一出啊嘛，咁所以就所有人都有登場，反而咧係 OK 嘅喎。你見到所有人都有，即係佢播翻條最原裝嘅畫頭俾你睇啊，就係有齊所有人，咁好睇好多嘅。 嗯。 系咁咪睇下啦，咁啊，如果当笑剧睇都 OK 嘅话， 系， 唔好太认真系啦。咁啊，好似而家个气氛啊，似翻啲嘅，好啲，好过头两集吓，冇咁甩嘅，即系同翻个卡通咁上下咯。你觉得系啦，同埋佢都系以个赌局嘅，佢冇再其他嘢噶，即系差唔多又嚟噶啦，第一开始又赌噶啦，咁好啲咯，系啦，即系 focus 翻嗰度咯，系啊，唔好成日行嚟行去讲咁多啦， 系咯， 行一阵嘅啫，咁跟住又嚟啦，又咁啊 OK， 咁唔闷嘅，系咯， 嗯， 就咁啦。好，咁另外又睇咗啲咩咧？咁我咪要讲下嗰个新嗰个战队啊，其实上个礼拜已经上咗啦，但我都冇讲。 系啊，上个礼拜做咗叫做快度战队对警察战队系嘛？ 系啦，咁即系佢系雷鹏啦吓，即系快度战队系。 怪盗啦，怪。 即系佢里边个名系雷鹏啊嘛。佢全部系雷鹏、红雷鹏、蓝雷鹏、黄咁噶嘛，系咯系咯，系啦，咁啊系胡闹噶啦，一定 OK， 咁啊仲要咧嗰啲警察嗰边咧就系下巴嚟嘅，咁因为咧佢哋一开头出场系冇变身器嘅，即系佢哋只不过系得一队特警咁嘅啫，即系但系又唔系普通差佬嚟嘅，已经佢有系三个人咁有个部门，咁啊专系话要查嗰啲咁嘅。嗰啲咁嘅由異世界嚟嘅嗰啲罪犯喎、哦，咁樣咁但同時又出現咗對怪盜，咁就係雷鵬嗰三個。咁雷鵬三個一開頭已經係雷鵬冇講點解會變嘅，即係識變身嘅、開頭已經咁啊、搞完一大輪，咁中間喺街又俾阿雷鵬你啲人就整蠱過佢哋咁啦，即係雷鵬啲人就知道邊個，即係佢知道三個，因為三個係用真樣出現噶嘛，即係之前。咁但係佢哋而家冇見過，係啊，真係警察嚟噶嘛。咁第一警察就冇見過雷鵬嗰幾個人，因為佢就算係人樣咧，佢都係禮服蒙面俠咁戴咗面罩嘅。咁佢哋就唔知道佢哋係邊個嚟嘅。咁所以喺街就得雷鵬班認得佢哋咁死去整過佢哋咁，即係嗰啲嘅趣劇位嚟嘅。咁我個警察嗰個頭又好鬼燥底嘅，即係但我又覺得佢就做唔到前型嗰樣嘢嘅喎。系，即系雷鹏但系佢又做唔到，咁其实我就觉得佢冇需要。系啦系啦系啦，前型其实都唔系好渣嘅，佢只不过佢斗唔赢雷鹏，因为但系其实佢都几犀利嘅。 佢呢个真系好下巴。 佢呢个好下巴，冇错，完全嗰三个系傻嘅，系啊，咁系直至到佢哋最后咧，跟住佢个上司话拎咗箧嘢嚟，佢出动嗰阵就话有啲新嘅配备俾你哋咁。咁結果就係同佢哋雷鵬嗰邊咧同一款嘅變身器嚟嘅，就唔知點解一樣嘅，即係都係一啲枪咁嘅嘢。咁佢只不過咧揼上嗰隻嘢咧， 警察嗰邊咧係幾部係車型車咁嘅車仔咁嘅玩具咁嘅嘢，咁雷朋地嗰幾架係飛機嚟嘅，就係咁嘅啫。咁其實個變身都係一支白色好似槍咁嘅樣嘅嘢，即係你可以話係同一款嘅嘢嚟嘅。 槍係啦，一樣啊，其實 係。係啦，係一樣嘅，係啦。 咁佢警察有咧，佢哋三個都覺得好奇怪。 係啦，佢點解會有同佢一樣嗰個變身嘅咁樣係啦？咁佢呢個就 諗住 嚟解釋啦。咁主要就因為出玩具嗰啲人係出翻一款嘅啫，係啦。即實質玩具箱嗰邊出翻同一款，咁唔會出兩款啊。咁只不過大家揼兩架車仔唔同，咁佢雷朋三個揼兩架車仔都唔同噶啦。咁人人架車仔都唔同嘅，咁呢個冇問題嘅，係啦。咁亦都第時咧，好似我見到有啲玩具，佢哋好似係有交換合體呢樣嘢嘅。 哦，有。 係啦，即係佢唔係話就係雷朋嗰幾個人自己合體嘅，即係後屘係應該會變咗一隊人咁嘅。係啦，咁而家咁玩咯，即係其實叫第一次咧喺個梯圖上咧。即係抹成兩隊嘅，第一次咁咯。但係其實，咁你咪又係即係將一隊拆兩隊咁做咩咧？ 佢呢個玩法其實就上次宇宙戰隊啊， 係 因為宇宙戰隊咧，你攬埋 好多人啊， 12個人啊嘛，佢冇可能集集都係12個人嘅。 係啊係啊係啊， 好多集數咧都係分咗小隊嘅啫。 冇錯冇錯， 斬開嚟出，咁佢今次直頭將佢斬得，再分開兩隊啦， 係 啦，再 咁而我見到預告片咧，下一集見到個三個警察變完身嘅，仲合埋變咗一個先搞笑，即係好似三色雪糕咁樣。 係三種顏色。 係啦，即係左中右咁三樣色。咁你唔好唔記得佢一個粉紅色係女嚟嘛？佢右手嗰邊變咗係個鬧粉紅色咁，喂有冇搞錯啊？玩啲咁嘅嘢嘅大佬，即係總之都係超下巴嘅班差佬，係。係 啊， 即係之前你睇。特首戰隊嗰啲，你覺得佢哋好型噶嘛？即係差人，即係佢型噶嘛？即係佢唔得噶咯。即係你覺得佢求其，即係連嗰個變戰隊衫都唔好靚嘅。即係雷朋嗰隊反而我覺得好啲嘅。 個變咗身之後，雷朋嗰隊都靚啲㗎。 都靚啲，係啊，係啊，係啊。咁佢嗰扎差人變身咧，就嗰啲好似似啲亂咁整嗰啲街邊超人咁樣，係啦，係啦，係麻麻地。 第一集我覺得幾好睇喎，我反而 唔係即係 OK 啦。如果你預咗係又係笑嘅啫，咁就 OK 嘅。 因為怪盜嗰邊幾得意嘅，其實係即係玩怪盜嗰種元素咧，其實又幾過癮嘅。因為之前起碼冇啊嘛，係咪？ 之前 佢哋嘅出場 咪海盜咁咯，近啲就係咯。 但係都唔會話平時有無面啊，又成啊嘛，佢哋 咁又冇。 後面嗰度又幾好睇，同埋有怪人二十面相，即係嗰種咁嘅，又 old school 又會掟張卡牌出嚟話你咧邊個啊？即係佢玩咗好多呢啲嘢嘅，其實都咁都幾得意嘅。 仲會講法文添喎，主角係 係咯， 係 啊， 會講啲法文單字 啊。怪盜個主角就又好似韓星咁樣嘅又先。 哦，係啊，係啊，都係有少少嗰啲款嘅，即係都啱而家啲潮流嘅。 係啊，可能 佢好似係咪嗰個？女嗰個到底係警察嗰邊定係個怪盜嗰邊？嗰個好似係咪啲都係啲唔知魔靈娘定係 AKB 嗰啲女嚟噶？ 咦，咁我就唔 即係佢好似揾一個啲都係啲星嚟做嘅喎，佢唔係話即係 怪盜嗰邊嗰個就短頭髮嘅，係 咯 、警察就係長頭髮嘅。 即係當然，我哋覺得冇特別正啦，係即係都係咁啦，係咯。 我正過宇宙戰隊㗎啦，佢已經。 咁有人鍾意嗰個好矮嗰個變色龍喎。 嗰個綠色嗰個真係唔好得喎。 有人鍾意喎。 但係動物戰隊嗰兩個就靚好多㗎嘛。 動物戰隊就邊個呢？ 即係老虎啊，即係四四方方可以扭計式建造機械人嗰個。 哦 ,OK,OK,OK。 嗰兩個女主角又靚。 之前嗰對。 即係再之前嗰對靚啲㗎嘛。嗰個宇宙嗰個真係差得好犀利喎。真係有人鍾意嘅嗰個都。 咁啊！上次成日同阿 Poppy 一齊影相啊嘛， 嗰個真係 即係佢同期啊嘛，同佢係同 HA 嗰期噶嘛，係咯，今次同標咪差啲咯，即係冇啲咩可以對應啦，係 咯，係咯，不過佢哋要對應。 咁但係呢套我都覺得好睇過標咯，係咯。 哦，好睇過標，好睇過標嘅。 標因為早期太傻，而家咧佢又同你玩黑暗喎。個個死老豆咁樣喎， 佢將成個劇情又變到，哇！就嗰個沉重到咁喎， 係啊，唔知做咩啊，大佬，一係就完全沉重，一係就完全冇腦，你平衡少少得唔得啊，大佬？ 即係集集要有人死喎，而家就死喎，真係可以去到。 同埋係三國大戰喎、 啊， 變成係。係 啊係啊係啊！ 佢嗰、 啊、 佢嗰個 劇，但又但又冇乜張力喎、啊，唔好意思啊。 係啊係啊，就係又係咁做嘅啫喎。係 咯、 啊。又。 其實咪又係咁打， 比較差啲嘅，係咯。 差啲，係即係唔好睇嘅，總之係佢變埋啲形態又、 啊、 即係唔係靚啊。 嚇！冇 X-ray 咁有趣咯，起碼佢就。 嗯。係咁啊，反而呢個怪盜對警察咧，仲好似過癮啲。 你當笑下幾過癮嘅。 係啦，你首先個設定呢個就係笑嘅，本身就係笑咁好，咁 你 就唔會介意。 就係低低能能嘅啦，其實。 即係好耐冇睇過對正經啊，老實真係。 系啦，系啊，真系好耐未试过正经啊，真系。 系啦，咁如果佢跟翻佢个设定就 OK 咯，即系佢本身系谂住搞笑，咁咪搞笑啦。 系啦，你又搞笑咁啊得噶啦，其实冇乜问题嘅，其实真系。 系啦，咁而家点解嗰几个怪盗系点样嚟嘅咧？佢就其实系个谜嚟嘅，即系佢就话以前嗰啲怪突然间出现就偷咗，即系原本雷鹏嗰啲嘅宝物啊。即係而家佢嗰啲叫雷頻 collection 咁嘅嘢噶嘛，咁但係嗰啲寶物係有法力嘅喎，即係唔係普通嘅嘢嚟嘅喎。咁例如佢嗰個古董好似打波機咁啊，如果俾佢怪偷咗咧，咁嘅怪，即係佢啲怪人咧好得意嘅，每人個身度都有個夾萬嘅。 嗯。 咁佢總之一擁有咗嚿咩，佢就可以用到嗰嚿嘢嘅力量。咁例如個打波機咁，佢會噴火啊嘛。係。係啦，咁佢哋就要偷翻呢嚿嘢，係啦，咁啊俾翻個管家。咁啊管家其實咧係。佢話係佢而家個主人嘅，但係佢而家主人佢話係雷鵬嘅後人嚟喎，咁即係雷鵬三世定邊個咧？ 冇出現 係啦，冇出現過嘅，係啦係啦。咁個管家其實唔係 Charlie Angel 嗰個 Charlie 咁樣啦。 佢咪包士來咯，嗰、那個管家啫。 係啊，嗰、那個咪包士來，係啦，你當係 咁。 咁 佢就俾份文件佢哋，咁就即係叫佢哋去偷啦，咁嘅，即係次次咁俾啲 mission 嘅。咁佢哋平時咧就喺間好似餐廳咁嘅，即係自己開嘅嘢度。 應該係法國餐廳嚟嘅。 係啊，法國餐廳嚟嘅。咁次次佢出動咧，佢就叫曬啲客人走，開三門。咁嚇，即係佢哋換，佢就真係換衫喎，換翻嗰件怪盜衫咁樣出發嘅喎。係 啊，所以幾過癮呢度。 系啦，咁睇下中唔中意啦。香港朋友就唔系个个咁喜欢咧呢啲雷朋啊，呢啲怪盗嘢嘅。系啦，怪盗嘢喺香港其实好一般嘅啫，系。嗯。 佢几个就系讲嗰三个怪盗咧，佢哋有呢集咪有讲，个怪人威胁咗两个队员嘅。咁嗰个红战士其实可以完全唔理佢哋死活咧，佢哋个标咗就 系 唔理对方嘅死活嘅，即系啲队员 系啊系啊， 唔会 救大家嘅， 系。即 系 我宁愿牺牲你，我都要完成呢个任务。 即系你要自己搵办法走嘅，系啊，我唔会。 即系冇得介绍嗰啲咩友情啊，嗰啲佢起码喺呢度就。 佢话成大家约定嚟嘅，有当有事嗰阵唔好救佢， 系唔会救对方。 唔系衰格啊，系讲明噶，大家。 呢度都几奇怪嘅，喺以前嘅战队系唔会有呢样嘢噶嘛，其实。 咁佢而家講咧係佢哋，因為佢有能力自救啊嘛。 啊， 即係佢只要製造一個機會嘅時候，咁其實你話佢咁樣咪叫佢救佢哋？你可以話係得㗎。 嗯。 因為佢射咗上面個天花板都跌落嚟啊嘛，咁嗰下就怪咪甩手咁咪，咁佢哋咪有得走咯。咁其實即係你話佢專登咁樣嚟等佢哋有得走都得㗎。佢講係講到懶酷咁話我唔會救佢哋。 懶有型啊嘛。 係啊，即係如果你哋唔。夠快手可能你就砸死咗㗎喇，咁佢嗰度咁喎。咁但係嗰兩條友唔係流㗎嘛，咁佢咪喺地度走返出去，即係佢一爆返個地下出出返嚟。咁你咪覺得好似咁佢就唔係咁即係佢唔係咁傻㗎喎，就係囉。即係同埋做怪盜原來你話用生命嚟去賭落去㗎嘛，佢講到。咁好似好睇啲囉，係囉。即係冇咁傻仔囉。 對立個劇情應該變化會多好多嘅。 哦，咁當然係啦，即係呢度變咗係，即係其實佢都係擺嗰啲位嘅啫，係咯，其實係 咯， 係咯。咁你以往啊，有時做下都有幾個叫做額外嘅隊員，其實嗰啲都有時打一輪先至埋班嘅。 係啊，通常都會打一輪。係 咯，跟住先仲要打合體添。咁呢度只不過係佢提早整咗呢啲人出嚟，等於其實即係咁，但係佢話咧都仲有額外嘅人出場嘅喎。 哦，一定有戰隊唔止而家咁多。 係啦，但係嗰度可能係第三個勢力咯。 下唔出奇啊，可能系噶，可能 系啦，即系可能又唔系佢呢队，又唔系嗰队，咁但系睇最尾都一定系打睇噶啦，系都遇到。 系啊， 咁下一集就会出现嗰啲机械噶啦，吓咁同埋呢个都唔够特别，咁啊呢个最特别就系嗰个警察嗰边咧，佢个上司系黑人嚟嘅， 系冇错， 唔知系咪同一黑炮即系要食翻住嗰个即系吓，系同一个礼拜搵个黑鬼咁样出嚟咁啊，好特別，係一個講流利日語嘅黑人就做佢哋嘅上司。 咁你唔好以為個上司有咩做啊，冇嘢做嘅。平時佢哋喺度二龍二六喺度講啲案嘅，佢自己匿埋一邊喺度玩嗰啲盆栽啊。 係啊， 喺度搞啲盆嗰啲盆景嘅啫。日本即係棵嘢好細嗰棵松樹咁嗰啲。 機械人幫手啊嘛。 係啦，嗰個機械人先最可圈可點。咁平時咧都有呢啲角色㗎啦，咁通常係得意嘅。 不嬲都有嘅。 咁今次咧就牛龜咁大啫，即係好明顯喺入邊扮緊一定係麻甩佬嚟㗎。咁但係佢哋公仔個樣係懶 Q 咁嘅喎，即係佢平時咧好似只狗咁樣嘅，少少似只狗咁嘅嚇。咁但係咧佢隻手其實咧就平時喺隻耳仔裏邊嘅，咁佢用隻手咧，其實就喺隻耳仔度反隻手出嚟。 即係你當哈魯咁樣咯，但係一個放大版嘅哈魯。 哇！好恐怖嗰只，我成見到咁仲要咧，佢個樣咁嘅啫。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嗰只一啲都唔係 Q 㗎。咁但係佢配音就揾咗好似係釘公係嚟配嘅。 嚇！ 系啊，系啊，即系出名啦、啊、吓，呢、這个出名嘅声优啊，系咯、啊，嚟、啊、配啊。 哦，揾咁样配。 系啦、啊，咁、嗯、但系我就觉得好唔夹噶咯。 嗯。 因为嗰只嘢我点睇都唔觉得系 Q 啊。 系咯。 唔 Q 啊！我哋觉得嗰只嘢好有战斗力噶，我哋觉得应该打得死人。最好嘅战斗力喺佢嗰三个警察变咗身而衰，我觉得系应该。系咯，咁啊，新年有冇特別意見啊？對呢套新戰隊， 冇啊，都未睇。 哦，你未睇 ，OK， 好唔緊要，係咯。 唔緊要。 係啦，咁再睇啦，因為其實都係今個禮拜先再做第二集啫，係啦，我再睇下。係。啦，咁冇嘅，課分嘅啫，係啦，係 OK。 嗯。 唔係有咩好重大嘅嘢，係啦，新戰隊總要同大家補報，係啦。